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今天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，我是英奇。人民陪审员法草案二审稿近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审，草案规定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、死刑的重大的刑事案件一审，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七人合议庭进行。据交通运输部消息，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，从4月28号到下午2点开始，本市多条高速公路将提前进入拥堵模式，预计29号迎来出行最高峰。美国5月14号在耶路撒冷开设大使馆后，危地马拉将于5月16号在耶路撒冷开设该国驻以色列大使馆。土耳其东南部阿德亚曼省近日发生5.2级地震，目前此次地震造成的受伤人数已升至39人。澳大利亚社交媒体调查发现，如今澳大利亚13到19岁的年轻人最常说的流行语前三名分别是哥们儿、好的和无理三个词语。近日由哈斯朝鲁执导、陈伟霆、林允等主演的传奇冒险电影《战神记》在京举办首映发布会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

天我会明白，明白人世的挚爱，明白人世的情怀，我情愿分合的无奈，能换来春夜的天籁，我情愿现在

方向，走了太阳，来了月亮，又是晚上，哥哥什么日子才能闯进你的梦想？天上有太阳，没不开口，没不说话，没心怎么想？走了太阳，来了月亮，又是晚上，哥哥什么日子才能闯进你的梦想？天不下雨，天不刮风，天上有太阳。 你在这一刻的努力会变成未来最闪亮的勋章。上午十点，我是鹿晗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，